大家翻到嚟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嘅现场噶。接住落嚟，我哋要颁发嘅就系第七首十大中文金曲。首先邀请我哋嘅颁奖嘉宾，我哋嘅太皇太后谢雪心，心姐。 你好，你好， 你好，心姐。 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有个问题呢，作为后辈我都想请教一下你 的。不敢 当。今年呢在乐坛始终都是临近颁奖礼的前夕，尤其是都几多的是是非非和风雨的。甚至乎是激烈过攻心的入面你的四房人的。是啊，我都想问下你，如果可以藉着这个机会赠一个字给我们的乐坛去到回应一下这个形势的话，你会赠个什么字呢？ 好啊，等我分析一下先。 好。 在我们恭维里面呢就没得谈的了，一个狠字，斗到你死我活的，是吗？咁但係平時做人唔好學喎，平時呢就將個狠字轉咗個愛字呢，因為愛呢就好緊要嘅。首先要愛自己，你愛自己呢自然就會熱愛生命，熱愛你嘅工作，咁愛你嘅家人啦，亦都係愛你身邊嘅朋友。咁喺樂壇都係啦，如果可以互助互愛嘅呢自然會百花齊放啊，事事都好㗎啦，咁大圓滿囉，係嘛。 嗯，你都係咪呀？系，哇，几咁热烈啦！咁同埋今晚咧，亦都可以系真系发挥我哋嘅爱心啦，因为你可以咧由而家直到系今晚嘅十一点钟咧，都可以打去22778118呢个电话嗰度咧，就系、是、捐款俾保良局啦，就系、是、发挥你嘅爱心，帮助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噶。好啦，呢个时候阿心姐，不如揾你系揭晓第七首嘅十大中文金曲啦，好嘛？ 我都好心急吓、 啊。系 嚟啦！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七首金曲，作曲的是雷仲德，作词是林夕，主唱是卫兰。就算世界无童话，恭喜卫兰，恭喜晒， 恭喜晒 Janis。呢首歌咧嘅成绩今年真系好犀利噶，年头嘅时候咧曾经两个星期啊，响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得到冠军嘅位置。恭喜你 ，Janis！ 多谢，多谢 Archie。 诶，慢慢嚟，哎呀，拥个抱先。 Thank you， 心姐帮你颁奖俾阿 Janis 啊。 系啦， 多谢，多谢，多谢。 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啦，慢慢。好多时间你有。 多谢 RTHK 啦，同埋我唱片公司 A Music。八支活啦，同埋我所有同事朋友，同埋我啲 fans 啦，同埋Mark Lui，thank you Mark Lui，and also 林夕，多谢晒。 系啦，头先阿心姐咧就赠咗一个字啦，俾我哋系即系香港乐坛啦。如果你有送一个字俾我哋香港嘅乐坛，你会送个咩字咧 ，Janis？ 哇，点解你问我啊？你知道我啲中文差， 英文字都得 嘅。英文都得嘅。 Okay, happiness for everybody. Happiness. 咁啊，嚟紧今年啦，尤其是差唔多去到呢个新一年啦，希望你嘅 happiness 可以带俾我哋乐坛更加多系开心嘅音乐啦，系嘛？ 系。 好啦，保持住你呢个灿烂嘅笑容 ，OK 。跟住我哋有请你去我哋嘅台上面准备咧演绎你呢首得奖作品咯。 Thank you。 好，呢个时候，好，我帮你拎住先。好，呢个时候亦都要多谢晒心姐为我哋颁奖噶。第七首十大中文金曲，作曲雷仲德，填词林夕，主唱有卫兰，为我哋带嚟呢首得奖歌，歌名叫做《就算世界无童话》。 在这世间，方向万盏，有冲淡，有温暖。分担，没有染污的万行，如看见远方的花瓣。 謝。 風騷快活人， 哇！歡迎曬大家嚟到現場嚇，咁啊今年咧就咧傳媒大獎都係大家好關心嘅一個嚇獎項啊嚇， 焦點 係，但係就唔係而家頒，晏少少先頒嚇。咁但係咧我就有建議啦， 咩啊？ 譬如傳媒大獎咧就唔好頒俾歌星啦，頒翻俾啲傳媒啦，係咪？咁 好提議， 大獎啊嘛， 好提議，好提議， 係嘛？ 頒俾傳媒好。 OK， 咁我建議幾個獎項，建議啫嚇。OK， 第一個就係最博愛傳媒大獎。 我知道最博愛嘅，梗係頒俾我哋香港電台啦，因為我哋關心社會、服務市民啊嘛，係咪？ 唔係，香港電台係大愛 ，OK， 人人上台都有獎攞嗰啲先叫博愛。 唔係我哋 嚇。 好啦，咁啊，再建議頒多個就叫最愛祖國傳媒大獎。 我知道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因為我哋愛祖國、愛香港 ，yeah！ 唔係。佢可能係講緊嗰啲咩 CCTV 字頭嗰啲傳媒啊， 唔係， 又唔係呢啲。 唔係，我講嗰啲咧就係咧，個傳媒要啲歌手好辛苦咁樣講普通話去做訪問，咁但係又咁樣，又令到神州大地咧13亿嘅人民咧都聽得明啲歌星講乜嘢，咁仲唔係最愛國傳媒？ 啱。 大家好啦，村長你真係叻啦。 咁請問邊個傳媒係最具親情咧？ 我知呢、這個我一定知 咩啊？ 就係嗰啲特別錫嗰啲親生仔女嗰啲傳媒咯。 哦， 係冇叻啊！ 我就話俾你聽，特別錫自己親生仔女係啱嘅，理所當然，我係 buy 嘅。仲有聽父母話係天經地義。 啱嘅，梁思浩最清楚呢點嘅，身為親生仔，無論做錯咩事都好。 係啊，離家出走幾耐啊，佢都會原諒佢啊嘛。 嗰道門啊，永遠為你而打開㗎。係 啊，唔知點解打親咧，開親都係雪櫃門。 喂，係得啦， 你動唔動啊，思浩啊？ 得啦 ，OK， 夠啦，你哋班口咁樣。 哦 ，OK。 馬上去頒獎，再講落就。 好，頒獎 嚟嗰度啊，嚟啦喎。 咦，可以食下我掌先呢、這個啊，好嘢！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第8首金曲，作曲 Christopher Chan， 作詞黃偉文，主唱謝安琪，獨之歌。 哇！ 有請謝安琪，亦都有請阿梁思浩咧，幫我哋頒獎俾謝安琪啦。哇！我哋好有緣嘅，我哋三個。 恭喜曬！心喺你哋手上攞到。 恭喜曬！ 多謝曬 嗰位 想多謝風騷快活人啦，我想多謝香港電台，多謝我自己嘅唱片公司新藝寶同埋 Bang Bang Music， 多謝中意年度之歌嘅各位朋友，即包括 Mr 嘅 MJ， 最後多謝我嘅歌迷，多謝有份一齊製作呢首歌嘅各個單位，多謝曬大家。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嘅第8首金曲，作曲 Christopher Check， 作詞黃偉文，主唱謝安琪。这个时候掌声欢迎他和我们唱这首年度之歌， 将个台交给阿 K。 昨天剧场深不见底，还是有几幕曾好好白费。原我懂下台的美艺，鞠躬了就退位，起码得到敬礼。谁又妄想一曲一世，让人忠心到底？ 翻嚟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现场啦，嘉明啊，以下嚟我哋就会颁发咧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 今届获得呢一项殊荣嘅就系 Danny 陈百强。 凄美嘅浪漫，爱慕嘅激情，细腻嘅思念，感动嘅爱意，一切都是那个直率年代的青春心曲。 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可爱可亲的性格，对音乐的炽烈追求，坦诚满布在他创作歌曲之中，这份是他直率的恋恋真情。 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愉。 他的创作天才是流行曲的历史珍藏，感人的真善美音符从无流逝，落印在我们心目中是永恒难忘的感动。 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 有请广播处长黄华琪先生为我们颁发这个乐坛极具分量的奖项，有请。 同时有请陈百强的爸爸陈鹏飞先生代表接受。 陈百强可以说是八十年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1977年参加电视台举办的香港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勇夺冠军之后签约加入乐坛，1979年推出第一张唱片，凭着眼泪为你流而脍炙香港的所有歌迷，脍炙人口，实在是实至名归。我们有请陈爸爸。 有请黄华琪先生将这个象征住乐坛最高荣誉的奖项金针奖交到陈爸爸手上。 有请陈爸爸帮我们讲几句说话。陈爸爸， 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日好高兴能够代表陈百强接受香港电台颁给他的金针奖。陈百强已经离开了我们有16、17年了，他的遗落的歌曲至到现在很多歌迷朋友都喜欢听喜欢唱，我身为他的家人的我听见都好欢喜好安慰，多谢大家的歌迷朋友。 好多谢陈爸爸，也同时麻烦我们的颁奖嘉宾广播处长黄华琪先生。 好多谢歌迷朋友，同时更多谢香港电台颁授这个金针奖给我们作为纪念，多谢多谢多谢。 今晚呢有两位歌手以歌声向 Danny 作出致敬的，他就是张敬轩和吉他伴奏的 Joey 听了。不过在这个时间首先交给一位演出的歌手黄婉之。 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但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掂一觉都有罪，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情 追，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疯了，想着过去，为何你